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四集，凶巴巴的看潮生。过了安检，看潮生直奔列车。龙身给他定的是软卧，人少一点，是非也少一点。当然龙身不担心看潮生的安全，应该担心的是惹了看潮生的那些人。但看潮生闯的祸越大，最后要收拾的人还是他，所以啊，麻烦自然越少越好。一间软卧里面有四张床，左右两边一上一下，看潮生定的是左上的那一张，在他下面的是一个男生，比看潮生来得更早。右边两张床还空着，那个男生面善好谈，见看潮生一个小孩背着背包走过来，却半天没有家长跟着，觉得有点奇怪。 小朋友，你爸妈呢？ 早死了。 啊？ 看潮生这才想起来自己忘了使用障眼法，现在想用也来不及了。 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当他们死了。 男生哦了一声，对他的早熟有了新的理解，顿时心生同情。 那你一个人坐车去哪里？有没有大人陪着？ 没有，我回乡下爷爷奶奶家。叔叔，我很累了，要休息。老师说不能跟陌生人说那么多的。 男生面露尴尬，心想现在的小孩子怎么都这么早熟啊。这时车厢内又进来一家三口，他们订了右边的两张床。小男孩五六岁的，正是最闹腾的时候，一进来就开始嚷嚷着，一会儿要玩游戏，一会儿又要吃苹果，苹果刚咬两口又嫌不甜，想吃薯片。听见外头推车喊着有冰淇淋卖，就闹着要吃冰淇淋。他妈好声好气地劝他呢，孩子见目的没有达到，就开始尖声哭叫。他爸呢，往屁股上一个巴掌下去，非但没能止住哭声，孩子反倒是哭得越发凄厉。家长也下不了狠手，见状只得赶紧细水长流的哄，但孩子越哄就越发觉得自己的要求会被满足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对旁边的乘客而言，这种情况是最要命，脾气不好的当场就能吵起来。男生看着熊孩子和家长，忍不住要张嘴骂，就听见头顶一声大喝： 给我闭嘴！ 看潮声从上铺冒出头来， 再哭就变出蛇咬你。 在其他人看来，那充其量就是个可爱的小孩在装凶，说的话听上去还充满了孩子气。如果是下铺的男生这么说，家长还有可能跟他吵起来，但看潮生说出来，家长反而有些尴尬。孩子的母亲还哄孩子： 你看哥哥都生气了，你再调皮试试。 但在熊孩子眼里，看潮生那张脸变成了硕大的蛇头，一双浑圆血红的眼珠子下面蛇信吐得老长，几乎就窜到他面前，几乎就要快舔上鼻尖了。熊孩子两眼翻白，直接吓晕了。家长吓了一跳，孩子父亲嘀咕着： 这孩子也太胆小了。 话虽如此，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宝贝，还是赶紧抱起来去找列车员了。随着他们出去，小包间又恢复了清静，男生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拿出手机开始玩游戏。玩着玩着，男生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抬头一看，险些叫出声来。只见上铺的边缘垂下了一个脑袋，正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 小朋友，你吓死我了。 这个男生原本觉得这小孩子脾气古怪，但跟刚才那个哭闹不休的熊孩子比起来，还是觉得看潮生更顺眼一点。 你想下床吗？下不来。 我在看你玩游戏。 我忘了，这游戏现在很多小学生也在玩，你会吗？我们来一局。 我的手机玩不了。 看潮生亮出了自己的诺基亚1280。 这年头谁还用这种手机啊？ 男生转念一想，根据小孩刚才说的情况， 对方家里可能经济条件很差，用这种古董手机也不是不可能。同情心驱使男生掏出了 iPad 递给看潮生， 那你拿这个玩吧。 看潮生兴高采烈的接过，不忘发张好人卡。 谢谢哥哥，你真是好人。 刚才还叫我叔叔呢，有的玩就变成哥哥了。 看潮生打开游戏，头也不抬。 是善心让你变得年轻了。 这孩子 一来二去，俩人很快混熟了。看潮生得知男生的名字叫邓破，在上大四，没什么课，就独自背包出门玩，准备先到天津玩一圈再继续南下。 你工作都找好了？ 看在 iPad 的份上，看潮生把零食分了一袋给邓破，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。 现在毕业生工作很难找，你不能玩物丧志啊。要是没有自制力，可以把手机也暂时交给我保管，我可以双开玩游戏帮你积分。 看潮生没忘记自己还有一只章鱼小弟在上铺眼巴巴等着呢。 你这小鬼说话怎么老气横秋的？我不用找工作，就在我叔的公司实习，反正路都有人铺好了。我周围大把玩女人、玩车、玩票子的，像我这种坐火车出来旅行的，算是洁身自好了。 对着看潮生这么一个小孩，他也没有太多的戒心。看潮生抬头扫了他一眼， 啊，原来是富二代。 邓破一乐，越发觉得看潮生好玩了。起码他见过的同龄小孩啊，大多跟刚才那个熊孩子一样，也有少数听话有礼貌的，但都不会是看潮生这样。 你自己小小年纪就玩游戏，还好意思说我玩物丧志啊？ 我这叫劳逸结合了。 iPad 我放在上铺挂机，去买点饮料喝，你要喝什么我请你。 看潮生直接从上铺跳下来，稳稳落地，毫发无伤，吓了邓破一跳。 哎呦你小心点啊。算了我去买吧，你想喝什么？ 说了我去就我去，你到底喝不喝？ 那给我来瓶可乐吧。 看潮生摆摆手，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后。邓破挠挠下巴，自言自语道， 没见过这么凶的小孩。 邓破自己脾气也不算好，但对上看潮生不知怎么的却一点也发作不出来。上铺两条触手从背包里伸出来，正熟练地操作着游戏。看潮生很快买好了可乐往回走，他路过的包间大多数都是开着门的，有一些只留了一条缝，那些开门的他没兴趣看，反倒是留缝的他还扭头看了一眼。就是这一眼让看潮生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期见，下期见。